日本，相信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而我们每个礼拜要在一个半钟头里面，将它的生活、文化、潮流等等一一同大家分享。我们将新旧的日本共冶一炉，成为日本爱好者的大盛合平超城，现在开始。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平超城。今集有哪几个在这里呢？自己开名啦。 OK， John 和我啦，添啦，咁样啦。咁今日啦，就有特别嘢要讲啦。今日啱啱嗱，首先就系、好快讲一句啦。呢、这个新式嗰对 NGT48， 今日啱啱就有廿几名妹子咧就见传媒啦，但系都仲未知俾边个男边个啊，苏花。 系，因为啲相又睇到啦，不过就问题就有少少蒙蒙地啦，因为放大咗之后睇得唔系咁清楚。咁不过就有啲人开始话有见下几多有推有剩啦。不過， 哇！未見名就推入， 好快有決定啦，好快有決定推邊個啦。 唔係，即係咁咩？即係話睇樣，睇樣就真係爭啲嘅啦。咁但係就我有咩啦？我覺得就 見仁見智啊，睇樣嗰啲係可能有啲人中意係覺得佢靚， 唔係應該咁樣講。呢一班女女咧，原石嚟嘅，我邊個話齋？ 十二歲 係原石嚟嘅，啊，可能有幾個咧。是難得一見人才，你不知道啫。 過一兩年就過過一兩年就好靚噶啦， 填到牙流咁嗰啲咧。係 啦， 跟住咧 嗰啲咁啊之類嗰啲啊。 係啦，咁跟住睇下點樣啦，啊，等大家留意一下啦。 即係睇下翻組嗰啲表現先知嘅，你真係。 翻組啦，公演咁樣啦。 誒，不過都有排啦，十月先開始。 係翻組議題。 咁快就穩定人退，真係使乜咁急啊？ 唔係㗎 ，HKT 我都係。一出嚟我都穩定人推噶， 港姐咩？一開波就喺度假定第幾號第幾號，你乜嘢你唔知啊嘛，大佬。 唔係，我係中意睇咗啲節目嗰陣時先決定咩，先決定乜嘢嘅。 係啦。 近排我環山堅同埋莊臣七海呢啲我都係咩啫嘛，睇相嗰啲我唔會點樣推住嘅，除非真係靚爆鏡或者係真係感覺上好特別啦。 係啊，好似啱啱即係睇完呢個各種選舉，令人哋呢耳目一 印象大深。香港見到先嚟推佢咧， 唔係，第一樣嘢就係、是、梗係呢個呢一個有總選舉啦，我哋認識咗一位又係叫 Yui 嘅神智娜堅姨啦，係 啦， 咁啊喊又喊嚟攞貓子啊，原來攞塊鏡嚟嘅，咁啊仲要嚟埋香港添，同埋另外嗰兩位成員，咁啊呢樣嘢我同阿莊就唔會去噶啦，交俾你啦。 喂，就咩就係咁樣嘅嗱，就7月22號啦，咁HKT 有三位 man by 嚟香港握手會嘅，咁啊就係阿神智乃健依啦、植木南央啦，同埋阿冤上武。喂，今次就陣容都算強噶啦，三個都係圈內 man by 嚟嘅。 係啦，咁喂幾多人到？幾多人到？ 去到嗰度其實本身其實我係遲到咗少少嘅，因為巴士嘅問題啦。咁啊就去到嗰時開始咗㗎啦，不過就咩人係多嘅，真係食花生嘅好鬼多嘅。 真係嗰啲啊？ 真係嗰啲排隊其實唔多，真係少。因為講真嗰句啊，我係星期日夜晚7:12去到去嗰邊攞握手券嘅。咁就係去到攞握手券嘅時候咧。Maija 60几 ，Ricky 80几 ，Gina 130几，系争好远嘅。 其实系200个额定300个额， 应该唔止200个啦。但系而家后屘又有传媒就话咧，总共派咗450个筹出去，但系点样分就系唔知啦。佢点样分就，我有啲 friend 我知道咧，有啲人咧就复数购入嘅，有啲人就系。 所以排隊，所以你排隊的人都不會係好多咯， 可能一個幾次咁樣咯， 係一個幾次啦，有啲人，我有個朋友都兩次啦，我朋友都。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排隊都唔多，咁排隊唔多，但食花生嘅人多，咁 啲人食花生，跟住最尾啦，啲人咪散咯，一收尾開始啲人就散噶啦。 啊，正常啦。 咁就嗰日就乜嘢？咁我點解去到嘅時候咧？咁啊咁啱佢哋講佢哋總選啲嘢啦。 嚇！ 咁啊，麥陣同埋 Ricky 都多謝大家啦。另外就係講到 Gina 嗰陣時咧， 阿芝娜就話咧，其實咧，我嗰日喺報唔係特登我攞塊鏡出嚟噶，我只不過一咁啱咁好彩，嗰日有塊鏡喺身，跟住有班人對住全國咁，我對住全國觀眾，咁我先攞塊鏡出嚟，咁樣睇下個樣，唔知有冇化，有裝冇容到之而處咧嘅啫。 咁唔係諗下諗下，咁啊叫自己冇喊咧。 但係有問題，咁你就搞到全日本都知道你嘅存在啦。 哇，咪好嘢咯！ 因為又差不多去到咁 長 流程 的 時候咧， 但係佢一個，但係我想暫時你講俾先。佢一個流程咧，咪就係話，咪就話誒，連即係不如介紹啲相嘅。 而家就係想講呢個啦。因為其實係講完總選舉翻之後咧，跟住就阿主嗰個即係嗰兩個主持咧，即係又係揾翻嗰兩個咧，一男一女嘅組合咧。咁我月頭就話我呢，跟住即刻 Ricky 打出嚟，出到乜的啦曬！跟住我呢陣出到乜的啦曬。 OK， 我呢陣出到乜？呢一個真係好鬼攞命。 我呢陣同邊個講啊？ 阿 Ricky 啊，同阿嗰個講啊。呢、這個其實係好乸攞命啊，特別係嗰啲咧，啲妹仔咧。 呢排興啊嘛。 真係老乸攞命。 即係一開波就係阿哥咁嘅意思咩啊？ 佢係出到乜嘢？ 唔係咁跟住係即刻。 跟住又 係啲相啊。 嗰啲咩嗰啲叫做佢話有個咩就環節準備咗俾大家啊嘛，因為大家熟悉佢哋啊嘛。咁就係攞咗佢哋呢啲影出嚟嗰啲相咧，咁係嗰啲即係 member 啊，同埋佢哋之間啲嗰啲 嚇有攝啊，有攝定係自拍嗰啲嘢？ 應該係自拍喎，有攝都有嘅。又例如阿秋吉優花點樣洗完個頭定點樣捲住一嚿飯團咁嘅樣啦，跟住阿咪陣唔知因為輸咗唔知咩 game 咧，俾人畫到成個大塊面咁樣啦。 呢個睇過呢個。 阿芝娜瞓著覺嘅時候咧，唔知邊個咁幫手嘅塊面就畫到一面都係啦，跟住仲要打格仔添。咁啊，仲有阿 Ricky 唔知海底爺定係唔知啲面畫咧發啲面畫咧塌咗塊面都有啲自拍照啦。仲有就係有一幅就係唔知點解俄羅斯咁隻眼腫曬個相啦，諸如此類啦，係啊，好鬼多下。 即係有一啲咁樣嘅相，跟住大家就得意咁樣就講咗一輪啦。 係啊，講咗一輪啦，咁啊就埋尾就俾咗阿美琪沖嗰啲咁嘅傻仔樣嚟嘅，係嗰個只不過佢哋就話咧，大家絕對唔好講出去，因為阿美琪沖係唔知噶，會撲出嚟噶。 咁其實跟住有 mini live 係嘛？ 跟住就 mini live 咯，因為啲人就初頭就話，因為今次話唔知話冇咗唔知咩專區，又話成咩話驚冇 mini live， 其實講真次次都冇提及過 mini live 噶啦。 係咩？ 今日唱咗兩隻歌咯，咁就12秒啦，同埋另外一隻我識嗰只歌叫咩名？嗰只歌就未試過香港唱嘅，咁因為之前都係嗰只通常Melon Juice 噶嘛。今次就唔唱咩咯，主要就唱第二隻歌啦。兩隻歌一齊先升嗰個叫咩名？咁大家因為完咗之後，好多人都喺網上面提及過嘅。咁但係問題，大家自己就係炒啦， 或者上去炒啦，唔記得啦。 咁就直落握手嘅情況啦。咁就係因為今次個情況咧，嗱，佢舞台喺正中間啦，跟住佢排俾個位置係一個 U 型咁嘅款嘅，跟住帳幕三個帳幕喺右手邊嘅， 即係合照會咁嘅格局啦。 係啦，合照咁嘅格局啦，即係一開始喺嗰、那個喺嗰、那個入入嗰、那個叫做舞台嗰個位咧，即係第一紮嗰只咁個叫做。平時即係 但係唔使後樓梯牌吧？今次 唔得後樓梯牌，下樓梯都有預留俾你嘅，不過有問題，因為唔多，所以冇人去排。 哦， 咁因為平時佢就舞台右手邊係咪有個電視機，跟住俾人排隊用嘅？ 係冇錯。 嗰個位咧就係 check 你身份證係咪咩嘅？跟住咧就排到去咁跟住條 list 咧，咁經過嗰個位之後，跟住就前面就舞台正中間啦。跟住就係轉去就係嗰個叫做握手嘅位置啦。咁啊，總係有條講一條隊啦。咁而另外咧 check 行李嗰啲咧，就係喺埋到去佢中間過咗個第一個 U 字型咁個款分三節嘅。第二節咧就喺第一節即係 check 完嗰個身份證之後咧，跟住喺第一節頭第二節尾嗰個位咧。就 check 今日探咗氣。 哦。 check 今日探咗氣之後咧， 佢一定要 check 噶啦呢個。 跟住就第二節尾同第二節頭同第一節尾中間咧。 咁每人握手握幾多秒到啊？ 等我講埋先，我講埋先。咁啊，中間個位咧就噴嗰啲消毒劑，嗰啲叫做消毒嗰啲。 係啦。 跟住去到前面啦，咁握手之前嗰個位咧，你就要擺低你個銀包同埋嗰啲袋嗰啲嘢。 check 輪啦，反正就要。 反正嗰啲要。收你嗰啲咩噶啦？ 嗰位啦， 唔知就嗰度時候，唔知有邊個白痴咧，擺低咗銀包之後唔夠攞翻就走咗。 哦，好多都係咁啊，啱唔慣手嗰啲。不過 anyway 啦， 因為跟日本嘅做法咯。咁跟住我嗰陣時咧，我係我本身我都因為你知我性格啦，我唔中意咁多排隊住嘅。 咁就我嗰陣時又見到個朋友啦，咁我出咗一陣先啦都，咁就見到個條位都差唔多遠，咁因為其實因為真係少人啊。咁所以咧，佢哋就等我哋噏到，咁我哋就條隊見到冇乜人嘅時候，我先走去排啊嘛。咁我就一次過排曬，咁我就排咗阿咪賺先啦。咁阿咪賺，咁頭先我經過個樓停車，咁啊跟住阿咪賺啊嘛。咁我留意到我前面嗰兩個咧都有十秒噶。因為他們今次真的拿個咪錶來計算的，他 們今次好好多啊， 收了一張票，跟著你跟著收了一張票，跟著你那條教開始就計時的了。那時候咪讚和 Ricky 呢，他們兩個石 Q 都不是說趕你，都不是說夠鐘都不會立刻放你走的。Gina 那個呢，一夠鐘就立刻按著手扯你走， 沒辦法，因為 真的多人， Gina 那個比較多人的，但而且 Gina 那個呢是爭少少嘅，係大概九秒到嘅啫，冇十秒噶。之前嗰個係，即係 Ricky 同埋阿邊個就十秒 ，Ricky 同埋咪賺就十秒。咁我呃阿咪賺嘅時候咧，咁就同佢講啦，縮聲叫我咪啲多。咁跟住就同佢講，因為之前HKT 個翻組咧，咁我曾經都評語性播過㗎啦。有個電照，有個咧就係阿咪賺講緊感言嘅時候咧，嗰個後藤啊，黃國生啊，咁突然之間見到隔離我坐上阿蛇虎正啊嘛，仲問蛇虎邊個啊嘛。咁我跟住佢講嗰啲一拍咯，佢佢個咩阿咪神咧睇相嘅時候咧，係梗係感覺上爭啲㗎。佢睇真人嘅時候又好靚，即係好係靚女嚟。 好多都係咁樣㗎啦，真人靚過相嘅啊嘛。 係啊，咁佢阿咪神其實係感覺上佢個相係爭啲嘅。咁佢反應都好大下嘅，係啊，幾開心嘅。咁佢嘅感覺都唔錯。咁啊，完佢之後，跟住我阿 Ricky 啦，咁咪Ricky 條 list 咧就係阿 Eric 負責收嗰啲嗰啲咩嘅。 哦，佢本人收。 係佢要幫手，佢要做嘢嘅。咁如果同阿 Eric 講緊啲嘢，咁講啲乜嘢咧？下一集我同大家講。咁因為同另外一間握手會有關嘅。咁跟住就阿 Ricky 啦。Ricky 係咁多個入邊最 hyper 嗰個。 嚇！點 hyper 法？我最中意聽呢個。 因為佢喺做 show 嗰陣時表演嘅時候咧，佢係跳得最行係咪咩嗰個嚟㗎？即係好似係 Miss 即係唔似阿美姬嗰啲咁浮誇啦。跟住佢就係成件事，佢係對你個反應係最大同埋最開心嗰個嚟㗎。 即係傻波嚟㗎。 係傻，根本就啱你添啊！直頭係你杯茶嚟㗎。 根本要拉佢嗰啲。根本要拉要鎖佢。 係啊 ，OK， OK 嘅。其實三個 member 其實我係得阿 Ricky， 我冇當過神隊伯㗎啫。因為始終對佢熟悉有限啦。咁就即係隨機應變啦。咁 翻下次檔咯。 係啦，咁都係OK 嘅。咁我想吐舒服，咁我上到。咁係真係幾開心下嘅，佢真係，因為佢同你握手嘅時候咧，佢三個面佢係捉得最大嗰個，驚死你走嗰個款咁啊！ 唔好走啦，不如。 都係嘅，最緊要呃噶嘛。咁OK 嘅 Ricky， 因為佢仲佢咧你總言之同阿 Ricky 你講咩嘅時候咧，呢吉多跟住後面加 Ricky 話即係拜拜咧 ，Ricky 咧，咁我就好開心噶啦。 都好嘢嚟㗎， 好嘢嚟㗎，你真係 都係明白嚟㗎，相信。 你咩？咁你講啲嗰句，如果你有機會嘅話，我覺得你會用招，因為真係啱曬你曬，傻波嚟㗎。 哦，傻波嚟㗎。係 啊， 都要拉要。咁啊，邊個咧？芝娜咧？ 芝娜，芝娜呢個先最恐怖嘅芝娜呢個，我真係，我係嚇到傻咗啊！咁因為我呃阿芝娜之前咧，我有個朋友呃咗先㗎嘛，佢就話芝娜有啲鹽，咁阿桑係啊話有啲鹽，但係咁我呃完之後咧。我相信芝娜不是鹽，芝娜是萬鹽。咁我呃嘅情況係點樣咧？咁你知啦，我上次合照會嘅時候，我曾經我同你講我抽芝娜噶嘛，點知唔中噶嘛。跟住我咪之後咁我握手咁又入到嚟嗰陣時，咁啊芝娜埃德吉達，咁你知唔知芝娜做乜嘢啊？ 做咩？ 唱埃德吉達。 就係唱埃德吉達啦。 係，因為我啲我嚇到傻咗啊！因為我上次我以前曾經拍《遊記》嚟香港簽名會嘅時候咧。我曾經講過呢句噶嘛，其實個埃德加樓下得兩個 member 試過嘅啫，一個就係芝娜嘅大師，但係大師都冇咁嘅份，都唔會上埃德加大佬大佬。 大師話：大師話，點我都咁講。 咁咪咁。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同大師嗰時，我都係埃德加大啊。 第一次都係埃德加大。 應該唔係第一次，係第二三次就 係啦，唔知啦。跟住嚇我嚇，我之前啞曬啊！我係從你唱埃德加達啊，大佬 唱曬啊！ 咁啊冇，咁咪實冇 啫。天意啲啊嘛！ 埃德加達， 係啦，佢睇 yeah Kimi， 咁我唯有咁，我冇辦法啦，咁我就最後嗰刻我同你做咗實一齊，跟住佢仲同你一個 Kimi fight， 哦， 即係我真係覺得佢即係佢。叫咁後屘咪同佢講翻合照嘅時候，其實咁其實我呢一 part 其實我未講完嘅，其實咧阿石 Q 已經扯我走嘅，不過死都扯埋嗰兩句先嘅咋。不過就咩嘅，咁啊時間真係大概九秒差唔多啦。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喺十秒之內咧，用日文用日文嚟講啲好重要嘅嘢，一件好困難嘅事。我之前都講過啦。 你十秒唔係問題，但問題佢俾你唔係，即係其實我大概預估計我係噏得曬嘅，我出頭我估係噏得曬嘅。但問題佢俾個反應令到我不知所措，之餘點解嘥咗？ 咪就係因為計埋，咪就因為計埋呢啲嘢搞，咪搞佢講唔到咯。 真 係 真係，阿芝達係我計過咁多個咩乜，最恐怖啊！幾乎係最恐怖一個嚟嘅，幾乎係佢同埋另外一個令到我係不知所措嘅就係阿邊個咯？岩立沙水，岩立沙水咯，阿沙河。 當年嘅沙河唔係，係早幾個月嘅沙河係。 因為護士裝。 因為護士裝，我覺得見到已經揦嘢啦，即係算係咁啦。 我直頭出邊見到我已經唔知點啦，大佬。咁啊就跟住我握完手之後咧，咁啊跟住就我喺出邊等啦，因為記得同人食飯啊嘛。咁嗱，佢哋中跟住佢中間呢個我先至正啊。 啊！ 握完咁之後 嗰次唔知握完之後，咁知坐埋一邊點咁啊？ 唔係坐埋一邊啊，咩平啊？平時佢哋如果條 lift 斷開咗，跟住冇乜人嚟咧，咁翻學就休息噶啦嘛。 啊！ 今次又唔係嘅，阿咪讚咧，咁啊條都斷咗之後咧，上台同魚頭做主做 MC。 哦，系啊， 系啊，即系成件事基本上好似日本嗰啲全国握手会咁嘅款咯。 哦， 系成件，即系成件事系令人好，令人真系好惊喜啊！因为以前未试过噶嘛。 系啊，冇啊。 系啊，咁而另外咁啊，去到咁做咗一阵 MC 之后咧，咁啊跟住就佢班人条都开始翻啲人啦，咁啊就咪就翻嚟下面握手啦，跟住就 Ricky 上嚟啦。阿正冇難咩？阿 Ricky 咧直頭開心到喊添，因為咁多人嚟嗰陣時，因為即係我喺直頭，阿正喺下面喺台桌喺嗰啲圍欄出面話咧，拉緊拉地 Ricky 咁樣，因為佢中意後面加將加佢自己嘅姓上去啊嘛。咁啊係咩？咁係就叫咗就叫唔好喊啊之類似咧，因為成件事即係明明把喊到實講，佢即係喊其實特別啲 fans 都幾難頂嘅，其實都。 喂，其實你香港咧，你好難叫兜口兜面咧喺現場喊俾你睇，我都好似都冇噶嘛香港。 我見過兩個咩 ？Ricky 第一 ，Ricky 第二個，另外一個就係顏明亞美。咁啊，嗰陣時係 C 三九年定前年啊，我唔記得啦。喺 C 三 呢個前年， 好似係舊年喎。 是但啦。 年頭啫咩 ？C 三係舊年。 真係舊年啊！ 係咯，舊年。咁舊年年頭啊 ，C 三嗰個 show 嗰陣時候咧啊，咩啊嘛啊啊顏明亞美都有情都開心到喊，都有喊過嘅。 哦， 咁啊，跟住就係阿 Ricky 咁啊，完咗，咁因為嗰台上面做緊嗰個 MC 嘅時候咧，咁中間條排隊嗰條 lift 咧，有人經過噶嘛，因為佢分三節噶嘛，哇，中間嗰節嗰班友正咯，企喺度係咁影相，有冇人接你喎？即係叫任呢啲福利，即係任影唔嬲啊，大佬。 哦， 有啲隻頭，有啲隻頭咧，本嚟咧係諗住過埋。過年金屬塔都係噶，特登就彎翻轉頭再影啊，大佬！呢叫出咗嚟之後，即刻就喺後面影啊，大佬！跟住跟住就阿 Ricky 出嚟之後，跟住咪Gina咯。咁啊 ，Gina 又出嚟做咗陣 MC 啦。咁我另一個朋友咧，第二次Gina 嘅時候咧，話Gina對應 OK 喎。咁即係話Gina 其實係慢熱咯，佢唔係真係嫌你咯。即係你要卡住個掣先得噶嘛 ，Gina 真係，即係卡住個掣先得噶。 咁啊，得閒研究下個掣喺邊啦。唔係我最中研究喺掣喺邊嘅啦。咩事？即係我科學人嚟噶嘛 ？IT 噶嘛 ？IT 研究啲掣噶啦。 咁而且咧，阿Gina佢哋咧亦都就有同 嗰啲 fans 咧，有啲 band 有啲 fans 咪中意有咗 banner 嘅，咁啊出去同我哋喺啲 banner 前面坐喺度同啲fans 咁 樣。我啲港式嘢啦呢啲。 係啦，都唔好話港式嘅，即係有陣時喺日本。 啊，日本都係生日咯。 都會有嘅。啊。係啊，咁阿余另外中間我唔記得邊阿 Gina 咧，因為佢學嗰啲廣東話咧，但問題唔談呢點咧，跟住講到佢早唞喎。跟住啲人出嗰個魚頭就話出得不得嘅曬，早得就下一次見。跟住因為就因為佢哋嗰啲唔知咩意思噶嘛，其實佢通常我估個人我都唔知噶嘛。咁後屘又早話好似唔知咩。 即係講翻俾我聽啦，時候就 係啦，咁啊早睇點係咩意思咁得啊，咁樣扮瞓覺啊嗰啲咁嘅款啊嗰啲，係啦。咁成件事就幾係好鬼好玩嘅成件事。 哦，正常啦，呢啲咪玩啦玩，OK，得得。得得意意嘅一個經歷啦，咁啊現場，咁啊亦都冇人投訴啦，咁啊， 應該以我所知就冇啦，因為今日成件事係啲人就咩，不過真係其實真係幾過癮少少嘅。 同埋喺事前咧，呢單嘢我見到嗰個觀點咧都做咗好多預備功夫，或者喺呢度排隊啊，點樣乜啊，咁成件事都今次都排得好順利，即係希望即係香港觀點即係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好似今次咁樣啦，就算。大 top 嚟都可以係咁樣就咁啊最好啦！喂，大家就少投訴喎，大家咪開心啦！ 唔係真係今次真係可能叫少時候到啦，叫做 再嚟咯。 其實真係 OK 嗰啲安排，不過就真係可能有啲人覺得貴少少咯。但係講 冇辦法噶啦，貴少少。 因為你三張飛就600蚊，差成萬英噶，如果入日本嚟計，即係叫做 double 咁滯噶啦。 咁你唔係咁你講真， 請人過嚟啊 嘛。唔係即係 啦，係啦，冇錯啦。 咁另一個老實講一句，日本有啲咩呢個？即係佢講曬，你搭過飛機就一定貴㗎啦。 喂，同埋一樣嘢，你而家人你嚟香港，你俾六嚿水，六嚿幾水啊，二百幾蚊張飛啊， 三個人咯， 六嚿水三個人啊，點都平過你去日本啦、 啊。就算你搭聯航，仲要你， 仲要你抽，仲要你抽飛機卡大堆，乜人哋嚟見你喎、啊？係咪先？ 你變咗好似又冇咗個主導權，但係問題都其實我覺得 OK 啦，啫。 唔係啊， 有 得結咪結， 有 得咪唔去咯。即係我哋咪唔去咯， 唔去咯。 係啊，咁我講一講啊。就班會嘅配搭嘢咧，着衫係 OK。 係啊，咁我嗰日就第一日我係完阿修完之後咁去八樓走啊嘛。三個配搭嘢清真氣息嘅 OK 嘅，即係啱年紀嘅。第二日咧。阿芝娜套衫咧，即係擺上網上， 即係唔會太老土啦，反正就 阿芝娜套衫係好靚噶，好多係好似啲貴婦人咁嘅款嘅，但係咧又孭咗個龍貓嗰啲咁嘅袋仔咧，成件事破壞曬。 呢啲反而講得老土啊，我覺得。 唔係，佢真係好件衫係好靚嘅，但係問題著咗件之後破壞曬咯，成件。 唔係啊，個唔係好興，唔係佢哋好興嘅。 啊， 唔會靚唔會。 唔係，其實講真，如果講著衫最靚咧，反而覺得上次係邊個？上次阿菜仔啊。 啊！ 即係通菜街喎，反而自然啱年紀啊。 係啊，唔係其實佢件衫都係唔係佢著得靚噶，因為好因為嗰種係好有氣質，係好適合佢噶。 但係 問題 取條貓著袋咯， 就係嗰件嘢真係破壞曬成件事咯。我真係見到之後我啞曬，即係嗰陣腳我唔係從業大師，我都近你啊，大佬係咪先？即係你知啦，從業大師嘅係咁啊 ，beatbox 啫。嗰啲諸如此類噶嘛，嗰陣嗰句我真係成件事啞曬咯。不過唔係，因為其實真係件衫真係襯佢嘅，真係靚㗎， 係靚嘅。 佢成件事好適合佢嘅， 係靚嘅嗰個年紀。 但我識得成件事冇埋曬。 黑色衫龍貓 黑色長連身長裙嚟㗎， 連身長裙係啦， 即係個白色涼鞋，幾識搭，幾識配合。 其實對鞋都已經我睇到對鞋啦，但係都。都 OK 啊！ 另外一幅相有嘅，咁 不過咧，其實咧呢啲嘢咧都講得差唔多啦，即係因為其實都係嚟咗幾日啫，咁好多大家都好多成員嚟香港嘅，咁就嗱聽一首歌翻嚟啦，咁下一節就講第二啲日本有關嘅嘢啦。 第二節翻嚟噶嘛 ？HKT40 嘅12秒足本播放，唔係只唔係得12秒啊！ 係啦，咁誒嗱，咁啊講完 HKT 啦，咁啊翻日本先啦，咁啊講下某個前 man 把先啦。 哇！呢個前 man 把簡直係咩啦？唔聽大師，唔聽大師傅做足嘢啦！成龍，成龍話齋嘛，做咩？咩人上人啊嘛， 做大做咩誒嗰啲咩盤龍， 係啦盤龍乜鬼嘢嘛， 瞻前望後嘛， 瞻前望後嘛，阿張文廟 啊，前面都大月啊， 係啊， 係啊，咁啊事完就係咁嘅，咁啊 前田敦子， 咁啊前田敦子啦，咁啊上個禮拜咁某一日咁啊揸車嘅時候啦，就唔小心同個的士有啲碰撞啦， 嗨到嘛啦， 不幸運嘅人又冇事嘅， 賠幾多啊？ 知只新聞都冇講。 哦， 咁就咩？ 而家最靚女唔使賠啊嘛， 好難噶啦，一定 你講好難講，咪的士一的士都實啲都 一定會有保險噶啦嗰啲， 係啊保險嘅有保險，梗係有保險啦。 咁就咩嘅？咁就好似話前年因為都叫做考個牌都冇乜點揸過啦，咁其實啲生疏啦，咁即係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之一啦。我相信 咁啊揸多啲啦要。 咁呢啲要啦。 日本都係好多女人揸車。 屌！講真嗰句，日本人揸車真係唔知真係少一啲點啊！而家覺得 希子妹揸車啦，唔好講啦，睇煙下。 係咁啊，喂，咁呢啲唔知啦。咁其實但係點解呢單嘢就我哋要講一講咧？因為大家都知啦，近排都成日落雨啦，危險啊嘛。咁所以即係大家有冇揸車又好，搭車又好啦，咁就小心啲啦。咁我都唔想大家有事嘅。 梗係啦。有時啲香港嗰啲路而家都越嚟越唔讓人啦，係咪先？即係撞行下行下撞埋，跟住啊撞到咩咁樣啦，唔掂啦， 小巴又甩咗嗰度。 係啊，有一日直頭我見到喺青馬大橋有架車，成架車咁樣打橫瞓，打橫成 攔。係，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青馬大橋，我哋去機場我都要搭巴士，係咪先？真都要小心啲啦，你明啦。咁咧，所以咧就係係咯，阿將咁樣人啊冇事，最開學最多 賠保險啫， 人冇事就得噶啦。 錢你啲 錢有少少事嘅啫，阿將大把。我覺得佢大把嘅 ，OK， 藝人啦，藝人一定大把嘅。不過咧，另外一個咧，呢排今年真係揾得即係大超把多錢呢個道邊謙個女行，呢排花少舞不再沉默第二集。又是連兩個禮拜過10%， 收視率很高 的，收視率很高，大佬連喂大佬兩個禮拜，即兩個禮拜都是一路升的收視率，同埋今個禮拜是全個即啱啱過咗個星期的收視冠軍啊！即所以咧，即呢個咧，即係一個其實即係唔好講，淨係行呢位演員嘅元素啦，其實成出戲咧。其實都係一個 劇種，我啱啲人可能會中意睇啦。 係啦，咁其實好啦，今日講少少出戲啦，少少啲觀後感嘅。由花少冇不再沉默，即係我由第一集，即係我由 season one 開始講啦，而家呢個 season two 嚟嘅。嗱，其實花少冇不再沉默咧，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半澤直樹嗰個作者嘅寫嘅關於銀行嘅小説系列嚟嘅，咁當然嗰個同半澤直樹一樣，佢唔係叫花少不再沉默啦，係叫做咩銀行不祥事咩咁樣嘅咁上下名嘅，咁但係嗰個花少冇咧就係個劇中個主角，咁所以咧佢亦都用翻即係Season One嗰時亦都係半澤直樹之後啦，咁亦都係用人名咧嚟做呢一個小説系列嗰個名嘅，係啦，咁咁佢就係、是、當然講銀行噶啦，咁亦都係講同銀行嗰啲新舊體制有關嘅。咁但係同半澤直樹我相信大家都有睇過半澤直樹啦，好多人都。咁半澤直樹係係講收數啊，要追翻啲錢啊，要乜嘢啊，要咁樣嘅。咁亦嚇要報仇啊咁樣，同埋亦都係因為上司要佢做，但係上司唔肯咩啊嘛。 半澤直樹係因為有問題出咗嚟，佢要去 佢 補救啊， 去補救啊嘛， 救問題啊，補飛 啊，去補飛啊嘛。咁花少冇都係嘅，咁花少冇係奉旨補飛添。嗱，咁咧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因為其實花少冇咧同佢老闆，佢老闆姓上馬嘅，上馬神咁樣啦。咁咧佢兩個咧其實就係喺一個即係東京中央銀行，有啲名有鬼詞。 嗰、那個總嚇嗱嗰啲嗰啲嗱嗰個總店嗰個咧，做一個叫林店嘅呢個 division。咁林店呢個 division 做乜鬼嘢嘅咧？咁其實佢係佢係一個斗銀行嘅斗察咁樣樣啦。咁佢哋就要負責咧，就幫就要即係指出銀行，即係去啲分行嗰度咧，去指出一啲問題。或者叫做銀行發，即係最主要就係、是、銀行譬如有平，唔係又唔係平衡。總之就係話呢間銀行呢、這個分行新宿分行呢條友最近成日都點樣喎，你話佢啦咁樣，咁佢揸住個數簿話，揸住個數簿話，咁又唔得嘅喎，你下次要咩？咁其實係 support 一個好求其嘅工作，一個好求其交差工作嚟嘅啫。 但 係 就失權好大嘅。 權先權唔大嘅，權好細嘅啫。 但係問題，你如果呢個角色角其實係咩個？你話就係咩？ 其實本來你應該咁樣講，其實本來咧一個好細嘅，因為其實佢係要有即係你話大都大嘅，大啲，但係一個點講好乞人憎角色咯，因為啲分行唔中人管佢噶嘛，同埋個個都山高皇帝遠噶嘛。你山高皇帝遠，突然之間中央派條友爆呢落嚟，挑你落嚟，一出大神落嚟把鬼咩？仲要唔係真係大神，仲要又唔係真係大神喎、 啊？你知一個 揸住雞毛當領戰嗰啲人嚟噶嘛？佢、哦、個角色被阿沙成為一個拿住雞毛當領戰嘅人，梗係反面啦、啊。咁所以 佢呢只應該係屬於佢會唔會即係報翻上上面咁樣係可以 誒係㗎， 即係報翻上面佢可以插嗰上頭上可以炒你嘅。 其實係影響年尾份阿 Pico 咯，應該係咁講。 係咯。 嗱，咁呢一單嘢當咁呢個故事當然唔係咁簡單啦，但係呢件事咧，呢個故事就分兩個人嘅性格啦，即係花少武本人同埋上馬嘅性格啦。嗱、 啊， 花少武係一個咩人咧？其實佢未做呢個之前咧，其實佢一路咧都喺銀行出邊做 teller 嘅，即係做嗰啲。 接待啦。 咪係幫手。即係喺櫃面櫃員係啦，即係匯豐銀行後邊窗後邊嗰啲櫃員，幫你存錢啊，幫你乜嘢嗰啲啊誒係啦。咁佢咧就咁佢就係好失得民心嘅，因為佢覺聲稱佢又快啦，做又快啦，跟住對啲人又好嬲，記住啲人啦，賓至如歸啊啲咁樣啦，真係有一個好嘅接待，即係好萬能嘅，你好中意嘅，好愛戴個分行，好愛戴佢嘅，啲同事又好啊，乜嘢都好好嘅，成間劇咁款嘅。啊，牙醫紙咁嘅款嘅 ，OK， 嚇咁咧又中意食嘢喎咁啊！ 你永遠都係食嘢呢回事啊！你 見到係啊，呢個又係中意就係中意食嘢噶嘛。係 啦。 咁所以 開頭食就最尾食咁樣。 係啦係啦，咁樣啦啊，咁即刻食。 煎當啊，豬扒飯啊， 好似孤島美食家咁樣㗎。係 咯。 同埋兩個都係㗎，兩個都係㗎。咁咧跟住咧就係咁咧，但係佢每一次咧，即係每一次而家做林店啦。咁其實佢都其實林店其實我唔係好想做㗎，我都係中意做翻 teller 多啲。咁樣，咁但係佢都好樂意去做呢個林店啦，亦都係每一次林店都發生咗好多大事啦，咁涉及到一啲即係銀行同即係錢銀啦， 建咗啊， 一定係呢啲咁樣啦，都大涉及到大額嚟嘅，同埋咧，同埋涉及到啲分行咧，嗰啲老闆要啲。下屬咩鑊？但係最後係話呢啲係我負責嗰啲咧，跟住最後唔肯付嗰啲咧，跟住咧花少武就會嚟， 即 係 信用貸款嗰啲啦，你 係啊，一定係負責直選嗰個部門啦，個追數嗰、那個那個貸款部嗰、那個嗰、那個係嗰個貸款嗰度啦， 營業部 啦，咁啊一定係因為負責錢倉嗰啲唔負責噶嘛，咁而家又係咁樣樣，好多都係唔負責噶嘛，咁但係咧嗱好慘，負責直選咧就冇一個行嘅人幫佢啦，要自己自理啦，咁咧。咁咧，佢呢個花少武就有個花少武咁嘅人出嚟嘅喎。成出戲咧，佔咗成出戲當你一個鐘啦，足足有15分鐘係嚟説教嘅， 說服啲人咁樣 嘅，說服嗰啲，你咁樣做係唔啱嘅。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咁樣係輸開咗我哋銀行嘅聲譽㗎？ 本澤直樹都嚟扯， 本澤直樹都唔會説教啦。 咁啊，真係扯得啦！咁樣問 啊，但係都係令到嗰個人去相信佢，說服到佢， 跟住說服到嗰個人咧，跟住咧佢嗰個上司咧，一日就猛一日就喊啦。即係日劇本身隻日劇都咁樣，哇！大佬你出嚟，你唔好搞啦，咁樣搞啦，做一個鐘頭，你15分鐘嘅説教，即係等於韓國劇，你一定生硬癌，一定生咩傳統嚟㗎？我知道係傳統，我由細到大都睇日劇，但係你乜嘢嘢都咁樣樣啦，大佬。 你真係神間劇嘛！即 係日啲日劇咧，有樣嘢唔即係算你改編劇咧，埋尾佢都係唔知點啊！一定係浪子回頭金不換，跟住係咩噶啦？ 一定係鬧，一定係鬧你！你知唔知咁樣係唔啱噶？ 哇！咁啊，真係好悶，好攞命嘅啫喎！咁樣搞法其實 係誒，唔係説搞，一係做啲行動出嚟，俾人知道佢係改邪歸正。 係啊， 即係好似阿前啲戰爭咁嘅樣，阿上阿本嚟應該阿邊個係埋俾係奸到係奸到底，跟住坐監死咪咗噶嘛？但阿邊個變咗回頭是岸？ 係啊，回頭是岸，因為會喊啦。哎呀，我講我嘅嘢，我真係錯啦。哎，我多謝你啊，咁樣嗰啲咧，頂你個肺。 咩立馬嗰啲啊？ 啊，頂你個肺！又咪立馬，又咪立馬嘅。最後嗰啲一定係俾人，一定係俾人炒嘅，或者俾人屌，即係第二度嘅。咁但係嗰啲，一定係跪喺度啦。莫斯亞嘅個制乜聲 ？Dexter 嗰啲啦，一係就喊啦，嚇！一係就猛啦，一係就跪曬喺度冇嚟打彩，冇精打彩，冇嚟精神啦， 一係 我已經崩潰，係啦，就嗰啲咯，一係就嗰啲咯，係十五分鐘嘅時間咯，但係十五分鐘之前我哋仲係好撚串嗰啲嚟噶咯，係嗰啲嘢咯，啊！所以呢出，所以喺日本呢啲咁嘅戲都有 market 嘅，十幾個 percent 收視率啊，大佬。 我喺香港嗰啲唔插到你阿媽都未得。 香港嗰啲屌廿年啦， 哇！ 蒙面超人加油啊！哎呀，努力啊！跟住我細個睇呢啲咧，蒙面超人加油啊！阿努力，屌，我走啦，跟住。 唉，加油努力唔係蒙面超人，係嗰啲咧，嗰啲運動 超人，唔係鹹蛋超人。係 嗰啲 超級戰隊嗰啲。 係啊，超級戰隊嗰啲啊，加油啊，努力啊，屌，我哋走啦嘛，咁唔睇呢啲咁啊，知唔知啊？即係呢啲都係咁嘅樣，即係日劇，即係好多都係 卡通片嗰啲， 即係日劇好多都係。即係雪，即係花式舞嗰啲，哇！估唔到嗰阿叔咁乸雪教成出嚟，但係其他啲又真係有幾乸，有真 OK， 又真係 OK 好睇喎。喂，仲有OK 啦，即係成即係呢個花式舞呢、這個就 OK， 即 係 聖鬥士嗰啲啦。 加油啊！會成功啊！ 喂，係喎，咦係喎，漏咗喎，出嚟就加生日咩？係喎， 今日啊！ 係喎，把口你知道心保完都係喎。 日本時間。 哦，咁咪生日快樂咯！我彈咗邊個俾啲我仔物咯？財家我都幾中意財家㗎。係 啦。 OK 㗎，財家啊，我都識財家，師嘅識大師啊。哎，講翻繼續講咩花少武，即係嗱，即係咁樣樣，即係咁樣樣嘅劇咯。但而家套劇都仲未完㗎。 咁啊， 仲有一場。不過好似阿恆啊，嗱呢出戲好似係。行就一早拍完嘅啦，出嚟其實，因為點解咧？因為想生福狗嘛，生女嘛想， 哦， 養 ready 放生， 即係殺咗科噶啦，其實佢已經 殺曬科九一年噶啦，佢唔係佢唔係嗰啲咩嘅，一早拍完噶啦。 即係佢唔係主演嗰只定係咩？ 唔係佢係主角，但 係哦，即係嗰啲戲咪拍曬噶啦， 拍曬。 成出戲拍完咧咁講， 拍完先上噶嘛。 係啊，你出嚟拍完先上噶，唔係大事嗰啲又拍又嗰啲，唔係嗰啲嚟噶。 哦， 佢因為佢話要同阿要休息啊，人造人啊嘛。 因為一般嚟講，你去日本嗰啲，其實你唔係唔似香港嗰啲咁拍法噶嘛。 係啊。 香港嗰啲你就係某個景，佢攞咗個景觀察時間之後拍曬嗰個時，拍曬嗰個位啦，跟住先去拍，即係先拍場景噶嘛。即係香港啲係拍曬外景先拍場景。 係啊，完全唔同。日本就係、是、日本，其實係一路拍一路命噶嘛。咁但係而家係拍曬咯。 佢係沿著劇本，跟住就係場景外景、場景外景咁樣 拍啊 嘛。係 啊。 所以 咁咪拍咪連貫啲咯。 係。咁樣係演員就會知道自己拍緊啲乜嘢啦，係連貫啦。但係問題就變咗做 香港嗰啲 就嘥好多資源同嘥。 唔係香港嗰啲唔好講啦，香港啲工廠式拍法唔好講啦，所以啲戲咪咁唔好睇咯。因為啲人唔連貫啊嘛，景又唔連貫，嘢又乜嘢都唔連貫噶嘛。 係。 所以即係呢個其實亦都係最大分別咯。其實係。 唔係因為若果跟香港手法，如果拍得好嘅，其實好撚犀利嘅。因為曾經試過有外國嗰啲演員咧，其實佢哋唔知拍緊咩嘅，但係問題佢個香港導演嗰個咧，佢 剪過好嘢咯， 剪得好同埋 follow 得好啊。咁樣變咗成件事好撚勁咯，但係問題香港而家啲導演都唔係好掂嘅啫，最慘就係 掂嗰啲都去曬荷里活啦，嘥氣啦。不過我哋都唔係講呢啲，其實都掛咗呢啲咁鬼遠。係啊，咁啊嗱即係花少武而家都仲做緊，而家都 keep 住十幾個 percent 啦。咁其他嗰啲即係唔好講天王之料理人啦，因為一路都因為佢唔算係考，佢唔算係今季劇啦，上季已經做緊啦。咁所以佢另外一對收視率高，咁但係其實而家都幾個 percent 幾個 percent。但係翻少冇十幾 percent， 咁可想而知，即係幾多，即係而家都繼續，即係叫做繼續多人睇啦。 咁你覺得佢會唔會仲有收視，會唔會仲有上升嘅機會咧？ 我相信都係 keep 住曱甴，除非大結局啦，大結局都會睇翻啲，因為通常都係 即係一中間啦， 開始悶㗎啦， 即係會中間啦，開始會慢慢會悶㗎嘛。咁同埋你 keep 住咁模式係真係幾好味。 其實就係㗎，咁同埋你一集過嘛，咁除非你啲人越嚟越大鑊啦，咁啊，但係你最後一定會好睇嘅，因為啲人因為行喺日本都好好嘅， 好入屋咯呢個女仔 入屋入屋入屋好入屋好 入屋不得了， 呢有觀眾緣嗰啲嚟嘅， 入觀眾緣呢一個傻婆有觀眾緣嚇，咁啊好啦呢一節又好啦呢一節又差唔多又播多首歌先，咁今次唔播，今次當然唔會播 AKB 嘅歌啦，咁啊聽完你就知咩。 好，第三節回來了。剛才那首歌呢是高田充希的《聲歌哈拉比》，鮮香花火，即是什麼？滴滴金啊，那些煙花呢，揸住那些煙花，那些滴滴金， 那些叫什麼？ 仙女棒， 系啦系啦系啦，仙女棒啊，我哋叫滴滴金，个乡下叫滴滴金啊，都系嗰啲嘢啊。咁啊，第三节啊，咁咧嗱，滴滴金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僆仔嘅时候都系玩过啊，翻乡下嘅时候咁咁，但系呢啲即系大个咗，我哋就唔会玩嘅。 香港都玩唔到啦， 香港都玩唔到啦。咁啊，咁啊，有啲地即系我哋有啲地方咧，即系都系我哋即系去日本嘅时候就一定会去嘅，但系。即係去埋出年 年 就之後就冇得就變成歷史冇得去啦，要搬啦。咁啊，講緊就足地魚市場啦。啱啱就東京都就係發咗個即係嗰個最近嘅新聞消息啦。咁就喺十二月，即係2016年嘅12月2日咧，就係呢個足地魚市場嘅最後一日啦。咁2016年。咁咧，跟住咧就係、是、花幾日準備啦。咁然之後喺2016年嘅11月7日，十一月七號 正式搬去豐州啦， 正式搬去豐州啦。 豐州市場啊， 係啦，就係搭呢個百合海鷗號咧，就搭到尾站嗰個豐州。 嗯， 啊都話近唔近，話遠唔遠嘅，但就冇足地咁方便啦，相信都係。係 啊，咁而且睇佢嗰個鳥瞰圖，即係個模型咧，起成之後個模型咧，就感覺上就有。 其實 冇咗足地本身一個市場特色咯。 啊，其實 嗱，整齊咗咯，但係 感覺上成個 food court 咁嘅款喎。 其實裏邊真係一個 food court 嚟㗎，因為 色嗰啲係正常都係咁咯。你睇對照台灣嗰個都係， 但成件事 都係啲人都係唔中意㗎。 但係咁樣就 感覺成啲好冇癮咯。 啊，但係咧要記住一樣嘢喎。 嗯。 佢而家即係一身個豐州啊，或者你其他嗰啲咩都好啦。即係咩？譬如其他嗰啲咩清心市場啊，咩自拍啊，或者其他嗰啲 中央市場 嗰啲咧，嗰啲係一定有個地方俾你，嗰啲一定係有個地方俾你中俾你食嘢嘅， 隔出嚟咯，即係 一定有個地方去整出嚟嘅，就係足地嚴格嚟講係 攞埋一堆嘅， 足地嚴格嚟講係冇嘅，其實足地係冇 嘅， 係啊，攞埋一堆噶嘛， 足 地係冇嘅呢樣嘢，呢個係一個叫做咩歷史上嘅湊巧嘅。嘅一個誤會嚟嘅，就係其實足地低温到而家咧，都冇一個話貨遊客嘅地方俾你食嘢嘅，冇呢樣嘢嘅，完全係冇嘅。 只不過係喺 其實係點 好多間餐廳咁解。 其實嗰啲餐廳，你眼前見啲場內市場嗰啲餐廳咧，係俾啲係俾嗰啲裏邊啲商人啊、啲商販啊啲人去食嘅咋， 食 嘅 咋，係 啊， 唔開放嘅，你都唔會走去嗰度， 你唔會走去嗰度㗎。以前係唔會走去嗰度，特登走去嗰度食嘢，除非係啲老套帶你啦，即係啲識食嗰啲人帶你去嗰度瞓翻，識條老闆帶你去食啦，咁樣樣嘅啫，係唔會好似哇大佬你呢個又寫嗰啲又寫咁樣，個個都走去排隊，冇㗎。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冇啊，好多人。即係啊，咁樣去排隊食啊，好污糟啊，壽司大咁樣樣啊，嚇咁樣排隊排到黐肺啊，咁樣樣又嚇又撞車又撞車又成啊，咁樣樣啊，咁樣好辛苦，排到好辛苦攞命咁樣，根本就唔係呢樣嘢。但係其實即係嗱，足地真係有種感覺，第一就近啦，第二就係呢一種感覺咯。 市區嚟啫嘛， 根本就係市區。咁第二就係嗰種風味啦，因為其實係一種。其實根本不是一個旅客的設施嚟噶嘛， 根本俾嗰啲魚嗰啲人去交易啲魚，順便 係咯，順便去食啫嘛。但啲人中即係啲人中意去睇，去睇埋。 或者嗰啲鋪頭本身唔係賣嘢食嘅，就係賣嗰啲海鮮嘅啫。佢都冇諗。 哦，唔係多數，唔係多數都係。 外市場啊！你講緊 場裏邊。 喺場外市場啊！ 唔係場內嗰啲都係，唔係場內嗰啲咧係係啊，有場內同場外嘅。場內嗰啲咧。就係真係嗰啲鋪頭係俾員工啊，唔係員工啊，即係 嗰啲係入邊嗰入邊啲鋪頭嗰 啲人食啊， 食嘅咁啊， 一早去嗰度食啊，做乜嘢嘅？咁亦都配合翻佢哋嗰個作息時間啦，即係4:00-5:00就開鋪，晏晝1-2點就收鋪嗰啲咧，嗰啲咧，咁嗰啲一定唔係貨遊客啦，係咪先？ 嗰啲唔貨遊客㗎啦，嗰啲。 嗰啲我通常都係10:00-11:00食㗎嘛。 但係呢點解有啲遊客又揾完之後喺個排長龍嗰只係點解？ 唔係，因為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就係嗰個魚市場啲魚啊，即係啲魚集中喺嗰度。 咁呢一定係最新鮮，同埋嗰度攞啲嘢一定最平批發價啊嘛。所以你係用最平嘅價錢又食到新最新鮮嘅魚喎。係 啊。 你等你攞乜都去嗰度啦，你唔通真係去食壽司吧咩？ 銀座 咧，銀座 咧，俾得你添啊！ 俾得你啊！嗰啲真係一倍價錢。系啦，多一倍多一兩倍價錢就啱你啦。咁所以你食到嗰啲嘢，同埋真係啲人真係食到堅好食，所以搞到啲人係排隊啊嘛。咁咧，我即係其實竹地咧，我 睇你 上 幾耐特別多人， 係特別多人噶嘛。嗱我嗱係啦，咁嗱我 啲咖啲 coffee shop 嗰個特色嘅 coffee shop 有特色， 多語言溝多語言噶啦， 而家都多語言嘅，係啊， 識噶啦個師傅。 系啦，有個識講廣東話添，聽講。 英文又得。 我係講下呢樣嘢，我講個故事俾你聽啊。嗱，有一間嘢咧叫奇，有一間嘢叫奇文。奇誒壽司嗰個魚子邊仲有個子字嗰個，嗰個子啊，我唔識讀啊，嗰啲。 子文啊。 子文啊，子文啊，子文。呢間子文咧，我2010年我第一次去。 啊。 佢呢一間嘢咧就唔識英文嘅。 啊！ 即係嗰個排隊，我唔識英文嘅， 啊， 完全唔識英文嘅。OK， 我就講日文去排，去乜嘢嗰啲就日文交談。第二次去，第三次去，我同你去第二次，開始係英文 menu 啦。 佢又識，係 啦，跟住佢又識英文啦，跟住講越講越好啦。即係頭先啲位啊、等位啊，或者我哋有啲咩介紹啲食物介紹嗰啲咧， 教佢嗰啲英文係，但係貨嗰幾樣嘢，係 貨嘅嘢咧，嗰啲係嗰啲，但係佢都其他嘢都講到 OK 嘅，所以其實係一個又係對於個鋪頭嘅一個進步啊，或者咩啦，同埋都 要做外國人生意啊嘛， 要做外國人生意啊嘛，佢真係好多，而家發覺足地真係越嚟越多英文啊嘛，邊有咁多英文㗎？壽司大嘅啫嘛，嗱壽司大就好多香港人去嘅，因為嗰啲旅遊書都話就 一傳一十傳百個個都去㗎啦， 嚇啲旅遊書廣泛大介紹嘛。 其實應該間間差唔多 嘅。其實隔離嗰啲都好食嘅。 其實間間一樣， 間間差唔多。 但係唔知係點解呢個可能鋪位正啦，或者風水好啦，唔知啦。 你早去嘅話， 英文啊， 你五六點你 識英文啊， 你清晨去隔離嗰啲就唔使排隊直入㗎啦。 我當初去指紋嘅原因係因為壽司大使排隊啫嘛。但係點知而家第二間最多係佢咯。 係啦， 係啊，咁所以佢揾咗幾間，即係其他嗰啲唔使排隊嗰啲咯，嗰啲其實都係啦， 排隊唔一定嘛，真係咩嘅？ 喂，咁如果係足地場內市場咧，喂，若果你想食啲歷史風味咧，喂，一間其實就完全唔啱嘅。 其實嗰幾行裏邊間間都差唔多， 係啊。其實一間其實絕對係唔喺入邊，其實絕對唔應該食嘅。但係問題佢第一間鋪就喺足地市場入邊噶嘛，所以嗰間如果你想試下嗰啲叫古風味咧，其實你可以去試下嘅。 吉野家， 全世界第一間吉野家。 全世界第一間吉野家就喺竹地啦， 系啦， 咁就個位置就啱啱壽司，但係對出嘅啫。 咪出頭，好似係佢有個咩嘅，係另外一邊嗰個位嚟嘅。 係另外一邊個位，即對出啊，都幾嚇咁樣。嗱，講開吉野家咧，其實真係好多香港人都話：，香港都有吉野家啦，使乜走去咩？我食重屋，我食司機咬過啦，乜嘢？我就話俾你聽， 牛都唔一樣啦， 唔係。唔係呢個係問題嘅，我又唔一同乜嘢。但係你食松屋，你食Sukiya，你食乜嘢？我調翻轉，點解我要推去吉野家咧？嗱，我哋三個都知啊，阿奇啱啱共話條都知啦。係 啦， 因為我哋食足幾日吉野家早餐嘅。 兩日啫。 係啊，大家鄉下今日冇食，因為冇啊嘛。 唔係有，不過我哋冇食 啊 嘛。 哦，冇食啊。係啦。咁啊，喺嗰度吉野家咧，其實。跟香港的買嘢方法是完全是不同的。 香港那些就是快餐店模式， 日本那些就嗌的 吧台 啦，兜口兜面嗌的， 但就不是他快餐咁樣整， 係傳統嘅，得我特別喺前面嗌嘅啫，俾錢都俾埋嘅，好正噶， 整埋俾你啊！ 即係成個吧台，即係 吧台咯嚇， 吧台成個原本成個吧台嚟嘅啫嘛，基本上係佢世界一個吧台咁樣喺你面前，應該 唔係佢只不過係擺喺中間啫嘛，其實 嗰啲 餐廳唔擺喺中間都係得一邊俾你，都係咁樣。 地方 小 嘛， 地方小啊！ 啲鋪頭全部嗰度好細 嘅 啫， 好細 嘅 啫。 嗰啲鋪頭全部都係咁噶，都係鳩嗌嘅咋，你要咩我就嗌咯。跟住嗰個師傅就喺你前面整， 係啊，好壽司咁咯。 但係重屋嗰啲又另外一種方式嚟噶嘛，重屋嗰啲係撳機噶嘛， 撳機咯。 Skia 嗰啲係 都係講嘅，都 係嘅。Skia 係啊，跟住另外一間就好似快餐店另外一間好似快餐店咁樣嘅。唔係 Skia 好似係快餐店咁樣嘅。我記得就啊得嗌，但唔係一家嗰種， 即刻俾錢，臨尾先俾錢。 係啦係啦，係咁樣 咯。俾錢俾錢咯， 因為我比較少食 Skia。但我都食佢 啊！我哋即係總之係食完先俾錢咯，我哋就 係啦，即係食完好似翠華咁樣嚇，飯餐就飯先俾錢，係啦。咁但係咁大家一家嗰啲就係坐埋個位，連嗰度都嗌喐都唔使喐啊！ 司機係要喐嘅，佢司機要係啦，俾你嗌完佢先走翻。 係啦係啦係啦，司機要喐咯，司機好似快餐咁啦。 食完之後仲會俾一張 coupon 你嘅，下次幫襯嘅。 係啦係啦，通常都掉咗嘅啲 coupon。 通常都不會有翻去 的。就算問題你有張 coupon， 你下次幫襯都 唔記得， 都係唔會。 你都未必幫襯啦。 係啊，你就算你記得幫，就算你係記得幫襯，都唔記得張 coupon 啦。 我哋咪係咯，我哋就係 成日本地人嘅啫，嗰啲 防本。唔係，我哋都可以，我哋都可以用嘅。 係，我都用㗎。 不過成日唔記得啫。 用啊，但係你用得嚟都過咗期㗎啦。 唔係你平時食兩晚，譬如你去食十幾日嘅話，你頭尾兩日都未過期嘅 ，OK 嘅。 下 次 去都唔會。大概一個月到咧，嗰啲嗰個 coupon 期限。 都係啲日本人用嘅啫。 OK 啦 ，OK 啦。 香港嗰啲雞嘢街俾 coupon 俾啲外國人都冇用啦。 咁啊，唔係你可以選擇咁樣講嘅。咁但係呢一種嗱由足地啦到吉野家，即係咁樣講呢種比較傳統嘅食法咧，係即係隨住時間嘅流逝啦，咁啊就可以慢慢消失。即係好似不過豐洲咁樣啦。我記得我去年到啦，我去年我睇過特輯就關於豐洲市場，即係一新嗰個咧。其實佢嗰度咧就有一個好大嘅 food court， 真係一個 food court 嚟嘅。咁你嗰啲鋪，你嗰啲鋪頭咧，其實就變即係你而家見到壽司大啊，見到子文啊、岩座壽司啊、其他 K 卡嗰啲咧，其實你會見到係一個鋪位咯。即係一個好似food court 咁嘅鋪位咯，你就埋去攞咯，埋去咩嗌 number 中央嗌個中央 number 系統咯，跟住咯，即係好現代嗰種中央式嘅 冇個逐 food court 嘅系統咯， 即係冇個逐件壽司搓完俾你咁樣擺出嚟 啦。food court 嗰只咧其實佢有兩個廚房嘅，一個就 show 俾你睇，另外一個咧佢就喺另外一邊整嘅。 唔係佢係佢嗰個係冇㗎。佢嗰個係真係中央廚房整嘅咋，佢仲有門口擺生鮮嘢咁解嘅咋。佢或者如果有一間，但如果佢有一間大啲嗰啲，就係、是、有個吧台，就是、有個吧台咁樣咯。但係就嗰啲，但嗰啲其實真係一兩間咯，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全部咯。同埋你好多都係喺出邊一個大嘅。一個大嘅 food court 位度，大家去食咯，咁變咗其實係 聖手井嗰啲類似。 其實真係冇癮，食件事冇癮咯。 即係你畫完啲嘢俾佢，跟住佢執啲嘢俾你，俾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嗰只咯。唔係 Even 你就係話，唔係 Even 就係話你埋去俾錢，跟住俾個飛仔你 number 嚟，跟住你到咪個到響到響啦，就埋去攞嗰啲咧。 嗌你啦， 係啦，嗌你去嚇嗰啲。 成件事其實就冇即係冇癮嘅，真係會。 冇癮㗎成件事，唔係嗰樣嘢。 我不如去食嗰啲特別啲嘅回轉壽司，就可能仲過癮啲。 係咯，咁所以咧，你就豐洲就會係咁樣樣嘅情況啦。我見到好多數都係 自助式服務嗰啲 現代 food court 咯， 都要自己嚟嘅回轉壽司咯。係，即係冇人去服務你啊！你要自己去，乜都要自己攞嗰啲咯。 所以變咗就唔係太過咩咯，唔係太坦白講，真係唔係太中意嘅。咁所以 可能話會平啲嘅，或者係啲嘢都咁，唔係啲嘢一定唔會差嘅。 啲嘢一定唔會差嘅，一樣嘅啲嘢。 你會覺得係咩咯？你會覺得其實成件事冇乜。 你覺得同你覺得嗱，聽講佢其實同去釜山冇分別咯，因為其實釜山個市場就係咁樣樣咯。不過如果佢好啲嘅，咪出嚟，譬如如果佢好似可能就係話多啲嘢食，即係佢有蟹嘅話。即係連埋佢可能佢係場內場外一齊咩噶嘛？咁場外市場嗰 part 你都見到蟹食噶嘛？ 係啊， 又蟹即係多啲嘢揀，因為場外就啲地方大啲，同埋啲同埋嗰啲即係有鋪頭，即係有鋪頭餐廳噶嘛。 場外市場嗰啲係咩？即係你貨嗰啲咩噶嘛？即係 隔間， 即係貨遊客噶嘛嗰啲，咁就變咗場外市場咁樣咯。佢可能。可能佢豐州就係、是、譬如你喺個蟹鍋先蟹嘅三本三本先算啦。 冇話 food court 咯，只不過係一個 area 俾你一家一家咁樣喺度。 但係佢第日會 food court 咯，最多嗰陣行出嚟幫你點貨啦。 即係變咗係冇乜意思咯，成件事。所以趁而家，我即係我覺得嗱，我趁有而家有一個特色嘅，就好快啲去呢個足地市場去睇下咯。因為呢個真係因為咧嗱，你話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玩嘅地方嚟嘅。雖然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嗰陣原腥味， 我反而中意喎。 係啊，有啲人唔中意㗎。 我覺得冇咩特別。 唔係，佢嗰只魚腥味，佢嗰只咧其實就唔算腥，唔係腥嗰只，唔係腥嗰只嚟㗎。佢嗰只係嗰種叫做微生物分解嗰只咧，係嗰種海水連埋嗰只 味。海水味咯，你 我係中意呢只味啊，因為嗰只淡淡鹹香，嗰啲鹹香沖埋嚟咧，其實幾舒服，哎，好舒服㗎，我覺得係。 你唔係香港嗰啲好臭㗎嘛？ 香港嗰啲魚市場我去得多過你啊，同你講。 臭啊！嗰啲啊真係臭啦。 嗰啲魚腩啊嘛，我知你講邊啲。 嗰啲啊真係臭啦。 即係你有啲人咧食唔慣魚咧。你行去嗰，你譬如你搭嗰條線咧，經過中地市場，即係落車覺得臭，要嘔噶嘛。有啲好誇張嘅人噶嘛。咁但係我哋呢啲中意食魚嗰啲更加正啦，屌聞到佢啦，屌你。就話咧話你聽，同埋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咧，你呢個去中地市場站咧，你就算你唔識字啊， 你聞到陣味都行啊。 你識落陣味，知道你冇行錯啦。 你個鼻係冇問題就得㗎啦。 你個鼻冇問題得㗎啦，識行就識啊，唔識聽 嚟啫嘛，唔使嘅。你足地市場站近啲嘅， 唔係足地市場站行出嚟裏，咪就係足地市場站行出嚟行嗰個站裏邊行出嚟嗰下聞到陣味都到啦已經。 即係講真，你個鼻靈少少嘅，你已經知道啲味邊度嚟，已經行到個就係啦。 知道嗰個足地嚟嘅。所以你話嗰陣，所以個站有幾耐，陣味有幾耐。 係啊，咁唔係成件事係好，唔係即係足地講真嗰句係，你喺足地其實真係好玩嘅，咁樣同埋你。 但係你話好早去咯，你可以要。你如果怕排隊那些東西 那些就不可以了，我老實說我長過書上書才行，因為你整個那個地方呢，其實你是一個是叫做很繁華的商店街，我挺喜歡這種感覺的，講真那句是不是，當然你講一句你這地方 你分得其實都挺好，因為分得你講一句你這地方你是賣 wasabi 啊，賣那些叫做 海苔啊， 那些分得挺好的嘛，那些 其他東西啊乾糧嗰啲啊，魚嗰啲， 即係昆布啊，嗰啲柳叶刀 啊，即 係 乾 啊， 乾啊鱷魚啊之類嗰啲。 即係講一句，你要揾嘅時候，你要揾好方便啊嘛。一個又唔算大又唔算細，係咪先？講真嗰句啊，你係其實出邊入到入邊，你 好大嘅，你計埋長我係好大噶啦，幾條街噶啦，大佬，幾條街噶啦。 就係講長我啦，但係長我其實都好 長，我又細細地嘅。 係咯。 一個位嘅啫，其他嗰啲你唔會走過去啦。其他 長圍嗰啲其實我哋唔會點樣入去㗎，因為都唔會俾你參觀啦，係咪先？都係喺附近喺長圍，係咁啲喺外圍。 長圍市場係喺。是在你要在場外走過某一個位置走進去的，建學那裡是另外一邊入正門那裡，那裡就不同的，那裡那個兩個位置來的，已經是 我都入不到的，那個 兩個位 置來的，但是問題是什麼呢，那邊其實是一些東西是 OK 的，那些東西真的是說的值得，就是說一個人他旁邊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 變相你就要兜圈咯，因為你建學的位置你入不到去，其實那個直通去場外市場噶嘛，但係你嗰位入唔到去啊嘛， 嗰啲唔入得嘅， 你要兜個圈。 唔係，因為如果你場外市場嗰啲咧，你係要嗰啲，如果你特別係有啲 兜個圈，跟住側邊有啲車行過嗰度，你咪行入去咯。 你特別嗰啲吞拿魚，如果你係嗰啲投標嗰啲，你嗰啲要去咗正式入去添㗎。 嗰啲要為嗰啲要建學嘅，同埋你話要申請咗，佢話俾你聽搞事前嘅， 事前要咩㗎？ 事前一個月嚟，好似乜要 排啦， 一個月一個禮拜到啦，乜要嗰咩？但係場外 就場外建學嗰啲係好早嘅，要排身 嗰啲要四五點啦， 四五點 啦嗰啲。 咩啊？兩三點已經開㗎啦，不過問題係咩？ 你叫價，你咪兩三點咪啱。啱開門然後就收嘢咯， 收嘢咁樣嘅咋？ 收嘢跟住四五點開始咪嗌咯，嗌到天光咯。今日天光跟住係六七點鐘已經做完曬所有嗰 啲 嘢， 啲人係咁喺度送 走 啦，送嚟送去啲車係咁走。 我哋見到就送貨，六七點鐘送貨走咯。咁但係有啲 車嗰度出出入入就係場外市場嚟㗎啦。係 啦，咁場內同場外係兩 part 嚟嘅，咁就中間有路通嘅。咁就有啲人都中意，即係場內不如去埋場外啦。咁就場外就多啲嘢睇，啲嘢平啲嘅，即係有即係同埋多啲嘢食嘅，即係蠔啊、 好好啲長內一食長內花葉冇得食嘅。 長內冇嘅，嗰啲全部長內嗰啲係因為嗰個 長內都有嘢賣嘅， 即係貨你遊客 少少地咁樣咯。長內 即係冇咁多元，冇咁多元化，冇咁多元化嘢食嘅，因為嗰度真係，因為長內市場真係一個食嘅地方。 係啊，俾你啲 嗰啲，即係遊客地方嚟嘅長內。 長內啲嘢啲 飯堂嚟啫嘛， 壽司多咯，長內嗰啲 係啦， 同埋嗰啲乜嘢啊， 嘅嘢㗎，飲咖啡啊。其實咧，你即係飲咖啡，我嗰時冇帶你飲過。我上次我自己去飲咧、哦，我等位去奇啊嘛，奇文靜靜雞去飲，去隔離飲啊嘛。佢啲炭燒咖啡唔錯㗎。 哦。 其實調翻轉，其實另外有一間嘢賣三文治，啲豬扒沙你知嘛？三文治都唔錯㗎。 哦。 所以人捉地係唔一定食魚㗎。食嗰啲都 OK 噶，不過咧，有熟食嗰啲 OK 噶。但係如果你話頭先都你都講過啦，譬如買啲 wasabi 啊，或者買啲刀啊，或者買啲 廚具 翻去咧，刀掟嘅昆布啊，昆布煮 刀你 又 買唔到噶啦，刀你又 刀買未開封啊，未開封， 未開封嘅，咪有嗰啲可以叫黑個名上去噶嘛，啲可以啊叫啊。 咁啊，雖然淺粗，亦都有好多地方去做呢啲嘢，但係足地亦都有好幾間去，嗰啲就貨本地人嘅，就貨本人居多嘅。但係遊客就受埋你玩啦咁樣樣。咁所以就一個即係頭先都講噶啦，一個幾因誤會而受歡迎嘅一個市場。咁啊，亦都即係亦都冇乜遊客市場， 本地人去你十點遲應。要走噶啦， 要 走 噶嘛，唔係一個，唔係因為一個一 去係走 啊，唔係因為一個以受因誤會而受歡迎嘅市場，即係到而家叫做擺明服遊客啦。咁其實兩種風味，其實真係兩種風味係一個好唔同嘅做法嘅。 不過講真，你去到嗰邊，所謂近山城山，近海城海咁， 因為唔服遊客嗰啲係 爭緊啲嘅，咁就 唔服遊客嗰啲係天黑天未光就要去到咩啦？ 係啊，冇錯。 7點半到㗎啦，最遲都要。 係啊。 不過話時候嗰次咧，我同你去食嗰啲食河嗰啲咧，我真係先同估唔到啦。 先到估唔到啊！ 即係嗰啲係我哋唔係食，我哋啜佢係。 係啜㗎。 整到個價格似黑門市場咯。 唔係黑門市場有，唔係黑門市場有兩回事嚟㗎啦。 我因為我本身我覺得有啲黑門市場嗰啲我覺得。 黑門市場係如果帶你打俾人千祈唔好講添啊！但係，因為佢係其實黑門市場、足地市場兩樣嘢嚟嘅。黑門市場係貨零售嘅，即係啲人去買餸去乜嘢，所以嗰度係一個大班人嘅廚房嚟嘅。 即係大家收入唔同咯。 嚇！即係一個零售市，所以你見到好多有三賣有藥賣嘅。係 咯。 係一樣學團食啊咁樣樣嘅， 有啲茶室嘅。 係啦，有茶室嘅。 但係嗰個食海鮮多。 係啦。 問題好多。 亦都食牛扒嘅。 有 和法菜嗰啲嘅。 係啦。 喂，即係問題，我覺得黑門市場唔係即係。多數都以海鮮掛帥，黑門市場多數都，但係問題 是， 嗱我知道，但係問題是感覺上嚟講，黑門市場如果海鮮掛帥，如果你聞唔到就魚腥味，我嚇覺得爭緊啲 啊。其實如果你用海鮮魚，唔係如果你淨係食魚 嘅，我知道，但係問題好多都用。 唔係，我知道，唔係。即係咁樣，即係 幾間嘅。 如果你淨係用食海鮮嘅心態，黑門市場你就唔好去啦。 唔好去啦。 咁你如果係因為大阪本身都有個另外一個市場，都比較僻，即係僻啲，但係都有宵夜食嘅，即係好多設施好好嘅，即係真係貨遊客嘅設施， 即 係 多元化啲啦。 有多元化啲嘅。 足地嗰只咁啦，但係問題咩啦？足地嗰只就係單一 少少， 單一多少少滿少少咁樣咯。 需市場咁樣嗰啲。真係賣海鮮嘢多嘅，你要七八點就之前已經要去到嗰啲嚟 嘅，就係即係早餐食海鮮啊！有時真係有時諗下啲嘢，即係覺得。但係呢一個一個幾好嘅，即係如果做遊客，我哋去日本都係一個幾好嘅去嘅地方啦。即係你講真，你話你去咩市場咩市場好撚遠噶嘛？ 大阪中央市場， 即係大阪中央市場嗰啲都幾撚遠噶嘛？即係你唔去大阪係， 因為我已經去過噶啦。 係啦， 即係行到死。 但係你足地，但係你足地係叫最近噶嘛？咩地方？ 足地 係 最近， 係最近噶嘛？咁你譬如你去東京， 譬如大阪中央市場咁啲算啦。你係要喺個地鐵站行廿分鐘，中間嗰啲路咧係車行嘅，唔係你人去行嘅，我就。隔離有啲車行，咪照 係咯，係咯，你要咁樣去嘅啫。咁但係你，如果你去足地嘅，你譬如你去東京行程得三四日嘅啫，就要得自行套票走嗰啲，可能淨係得足地可以去啫嘛，去北村啫。 咁你咁你定係風州嘅，咁咪行遠少少咯。係 咯， 對 高公平。 係啊係啊， 因為人哋個市場唔係坐車咧， 即 係 你 揸車就坐的士去嘅。 係啦，咁但係都叫做，但係風州都叫做近過你話嗰啲咯。係 啊， 係啊，即係更加唔好講話新息啊，冇講話清新，唔好講嗰啲啦。係 啦， 咁你而家風州遠咗少少咯，咁足地呢個地方咁拆咗啦，會做乜嘢咧咁樣？咁咧就係話第日係會喺酒店，喺唔係喺酒唔係喺我聽講喺酒店，喺奧運水手村，係 咯 水手村就好似少唔係話喺咩體育場館嘅，即係簡單單可能啲簡單單體育出嚟嚇，同埋就開間 MGM。 酒店咯 ，MGM 開緊，而家傾緊 MGM。同埋威尼斯人， 大阪咧，唔係話大阪開 唔係講全個有足地，我聽過有足地開 MGM， 而家 MGM 同埋 開喺邊？ 大阪大阪未大阪未聽過，未聽過大阪會開，因為大阪而家未有咩發展計劃啊嘛。 邊個？我有邊個新聞都知話開大，好似大阪。 東京。 咁啊，記錯咗啦。 足地嗰度一個而家係 MGM 同埋即 MGM 即美高梅啦，美高梅同埋永利定係我唔記得永利同威尼斯人啊，應該係永利，應該係永利同埋永利同埋 MGM， 因為係啲都市向嗰啲就唔會話有 resort 嘅，冇乜唔係用 resort， 咁啊就兩就批一間嘅啫，一間酒店咯，即係批一間嘅啫， 幾層有賭場咁樣咯， 係咯。咁啊批一間嘅啫，就唔會批得多嘅，同埋講咗噶啦，係外國人先入去嘅賭場嚟嘅啫。 係啦， 嚇即係係啦，好似新加坡啲咁新加坡就俾即係有一 part 俾本地人去賭嘅，但係大部分都俾外國人嘅。 係啊， 但係似韓國應該講似韓國嚇，咁你日本開賭有開賭嘅，咁當然日本人反對人乜嘢噶啦，咁但係即係 實有噶啦。 但係其實要花幾年時間再。睇即開到之後，你嗰度會變成點樣啦？即強國人有一個真係推到嘅， 好類似變咗好多噶啦。 咁社會問題不嬲都有噶啦。咁而家日本因為蝗蟲問題都喺日本都立立亂噶啦。大阪又是大阪啦，亂到黐筋啦。 東京都亂噶啦。 東京都亂到黐筋啦。 係啊，邊個嘈啊？點解會？叔叔 就係 聽到普通話， 大阪都係冇幾個位， 你都聽見㗎。 大阪都係冇幾個位嘅啫，大阪都係冇幾個位嘅啫。 咁嚟啊，東京都係冇幾個位啫，係 啦， 即係遊客區咯， 大站咯， 新宿咯， 係咯。 其實新宿島多，其實咧即係某個港女主持咧，好中以前好中意介紹新宿㗎嘛。因為懶啊嘛，嚇佢中意佢懶，佢 梗係繼續。新宿有多嘢咧？ 有多嘢咧？佢又住喺新，佢住喺新，佢個衰女住喺新宿，即係酒店住喺新宿。 呢啲人掘下掘下。 係啦，喺裏邊掘，咪唔使行出咁多咯，咪流行東京咯，嚇咪流行東京咯，佢流行新宿就流行池袋，流行涩谷咯。咁啊，而家個節目有啲人喺度鬧黐肺啦。又話呢人又話嗰人咁樣啦，咁其實 新宿俾我印象，我覺得唔係好去嘅地方。 其實我唔去新宿噶， 我都唔會，我未去過嘅。其實 我去過，我去過好多次新宿添。 我唔想去嘅，其實 你人多啲地方你唔中意啊嘛。 唔係人多啊，去到你嘥時間咯，覺得你 冇乜特色啊。 係啊，睡完又好似想再去咁樣。因為附近嗰啲其他區都可能有嗰啲嘢喺度。 唔係，其實嗱，其實新宿咧，通常我嚟做乜 Q 嘢嘅咧？即係如果我哋呢啲咧，通常我嚟做轉車嘅。 食嘢咁樣。 食嘢都唔會食噶啦，通常都係轉車嘅啫。但係即係因為新宿咧，係的確係即係去香，即係我哋去，譬如去甲府啊，去松本啊，或者去或者去啲箱根啊，或者去奇玉啊，或者去。或者去即係嗰啲即係周邊嗰個 奇玉奇玉另外一邊 唔係 奇玉 日光，但係嗰個 low man's car 嘛，有日光，咁好多啲好多都係去放假或者乜嘢都經過新宿嘅，都會搭去新宿嘅。 即係去西面少少嗰啲就去新宿。 咁再遠啲，咁或者你話 如果再遠啲，可能上夜或者喺咩上車就去更加遠嘅地方啦。 係啊。 但如果係周圍附近周邊嗰啲東京遠少少嗰啲，多數都係新宿站嘅。 嗯。 咁所以其實新宿亦都係一個即係假期咁樣嘅特產地啦。同時就亦都係因為咁近嘅關係啦，所以係嗰啲地方翻入過嚟東京翻工嘅人都係好多啦。 係啊。 咁所以新宿站一路以嚟都係一個大站嚟嘅，好繁忙、好犀利嘅一個站嚟嘅。所以很多嚟到東京嗰啲人咧，初到東京嘅人咧，一行到新宿咧，都係會迷路嘅。一定迷路嘅，一定迷路冇得傾嘅，因為太大啦個站。 太大，所以有個日本人又整咗隻 game， 勇者鬥惡龍， 勇者鬥新宿， 勇者鬥新宿，黐線簡直玩定。喂，我話新宿站本身係一個迷宮，因為其實咧，你如果你唔係咧去開搭開咧。或者你譬如你 JR 搭 JR 啊，你 JR 搭第二條線嗰啲咧，你真係上車落車真係揾到你傻㗎。係 啊，因為 JR 啲站同你本身地鐵站係唔一樣。 唔同㗎嘛，你計埋嗰，你計埋嗰啲啊，大佬。 你未計埋咩草同刀型？ 你係啦，計埋草刀型啊！你計埋嗰啲小田急啊！你計埋嗰啲西武新宿線，哇！你計埋就係遮下來，乜嘅遮下來已經夠底，夠想死嗰啲，你係錯啊！哇！我東口行到西口行成半粒鐘啊，揾啊！嗰陣時啊，邊個阿麻利子咧，有一個嗰時咪做個廣告，咪啲女裝嘅，啲女裝都乜 Q 嘢嘅，係新宿啊嘛！哇！行到我死啊！所以咧就嗰度冇得，所以咧就係即係幾即係係咯，一個幾辛苦嘅咩咯，啊一個幾得意嘅一個幾得意嘅一個遊戲嚟嘅。 所以地鐵點解會亂就係咁咯，因為有三間公司啲 幾間公司以上， 三間公司嗰啲站全部都唔一樣嘅。 係啦，行 站嗰個路 有咩喎？冇得轉喎。喂，不過呢啲嘢咧，我哋咧會為一集咧專講火車嘅時候去講呢啲嘢，因為日本火車咧係一個好值得講嘅學問嚟嘅，絕對係學問嚟嘅。 其實分得清楚係唔會用，唔係咁亂噶啦。其實 但係對一啲。即係對一啲去日本啊，初次一兩次嗰啲咧，哇！頂下聲，我淨係落成田，好似呢條友咁，我 淨係落公司，你已經亂到七彩 啦！好似呢條友咁，一落到成田，一落條窿大鑊，哇！呢個咩車嚟㗎？影下相先，呢個咩車嚟？影下相先， 即係黃哥，你唔係同一條路軌，啲車係左 講左右邊行㗎嘛？ 一時左邊嚟，一時右邊嚟，一架架車都唔同樣咯喎！ 黐線㗎，係啊，黐線！黐線個英，全世界最黐線係日本，我肯定 坐錯車嘅。但你好運咧，就可能好似我咁扮奔，我去到嗰個池袋直通嘅，咁啱坐架車咁樣，咁啱上架車咁樣先 上到和光市啊！依話翻嗰下東華線，你知唔知黐咗線啊？ 幾鬼快？ 遠過高島平啊！黐線， 幾鬼快？ 我遠過高島平覺得好遠噶啦，知唔知啊？其實 停站啊，中間 急行啊嘛，你急行啊嘛， 嗱呢啲超急行啊， 呢啲特急啊嘛，你嗰啲絕對係你呢啲絕對學問嚟噶，呢啲留翻。 好運啊！我撞上去啊，我唔知有嘅，咁啊你就出嚟度啊上咯。 好啦，唉，講呢啲講唔完嘅真係。咁啊，留翻下，我哋有一集會，我哋即係開期表先啦。有一集會講火車嘅，到時，唉，講呢啲真係，我話你聽，我同阿莊兩個簡直係，唉，交都唔知交到幾多學費啊！ 上身 交學費啊，簡直係 交好少啊，咋？ 我交好多嘛， 我唔交都唔多。 我交好多，而家係衰瞓覺嘛。 我係諗清楚先買嗰張飛去成 嘅咋，唔係我係諗清楚，唔係我係諗清楚，我搭車去上，不過瞓咗覺。唔 係點解我訓練自己買啲車票就係咁解，我坐嗰個站就係嗰個站， 啊、 訓練到一啲嘢出嚟咯。 咁啊，莊到時 唔係即係你係可以用嗰啲 pass 去 do 嘅，咁啊呢個得，但係你有時你真係買飛先會， 我唔想排隊嘛， 先會咩嘅， 唔係 先會有時會。讀到一些嘢出嚟話咧，睇下你唔會嘥啲學費出嚟咁樣，係嘥你少少時間去睇清楚啲路線圖咁買咯。 或者有呢個世界上有 Apps 嘅，有好多方法去斷識你想同嘅。咁我哋留翻下次先講啦。咁今集我哋講，我哋講到呢度啊。好。係 啦，咁啊，即係總之大家有機會啦，就喺執之前就去一次啦。 執之前去一次啦，祝地嗰度係啦。 好啦，係咁先。 好，今日再見。 拜拜。好。